深，把你放在心里头，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外交部表示，在华经营的外国企业应当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中国法律，尊重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中国银行、保监会等四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放贷业务。著名的证券节目主持人廖文英利用其影响力操纵39只股票，被监证会罚款1.29亿元。文章腾讯没了梦想，批判腾讯变成了一家投资公司。腾讯的公关总监张军回应称，腾讯这些年在很多领域都保持着高效的创新和突破。农业农村部近日表示，在粮食产量满足的当下，将加快我国水稻育种目标从高产向高质转变。应急管理部消防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火灾起数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6.9%，火灾形势总体平稳。2018年世乒赛男团决赛，中国队马龙、樊振东、许昕三人出场，以3-0轻取德国队，实现9连冠。 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过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周而复始，结局还是失去你。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那英演唱的一首歌曲《默》，这首歌曲是由音乐人高晓松挂帅担任音乐的制作人，隐约作词，前列作曲，强强联合为电影《何以笙箫默》量身打造的灵魂旋律。这首歌旋律简单干净，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入味和走心。那英自己也坦言，当他第一次听到《默》时，他痛哭流涕，就决定唱这首歌曲。这首歌也被那英天籁的歌声完美呈现。而当初在录音棚里，高晓松也透露，那英的歌声曾让他热泪盈眶了好几回。可见音乐是真的可以触动人心的。今天呢，也和你聊到的话题是，你曾被哪首歌触动过？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留言我都看得到。

北京、雄安、固安、涿州、盛芳、秦皇岛，2018土母少儿教育六大城市八大校区同步招生，您孩子的艺术教育就是要挑剔。课程咨询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30秒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明清时期，台儿庄街市繁华，被乾隆誉为天下第一庄。 抗日战争，台儿庄炮火连天，被世人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 经典调频 FM 九六九将带领京津冀30多家汽车俱乐部奔赴台儿庄，见证新时代台儿庄的勃勃生机，领略千年古镇的历史风采，感受运河人家的奇妙风情。 中华古水城，英雄台儿庄， 我们不见不散。

依然留下。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爱情的告别方式有很多，有人大醉一场，有人各奔东西，有人痛哭流涕。方式那么多，可都逃不过伤感的字眼。最好的离别方式是，你等等我，我一会儿就来。错的人迟早走散，而相爱的终将再相逢。我并不害怕我们会暂时分开，如果好的爱情需要绕一大圈后再回来，那到时我可以笑着拥抱你说，你看，兜兜转转，到最后你还是我的。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有一种爱情叫做兜兜转转还是你， 沙滩留着步履凌乱，过往有些悲欢总是去而复返。人越成长，彼此想了解似乎越难，人太敏感，活得随风浮却烦乱。有谁孤单却不期盼一个梦想的伴，想一想未相知，爱的有没有暖，没人分享

7月5号起，铁路部门将对南京至杭州等6段线路的高铁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最大折扣幅度达6.5折。针对近日受关注的机票退签费用问题，携程最近承诺绝不从退改签中收取额外费用，欢迎监督。近期第54届世乒赛男团决赛，中国队以总分3-0战胜德国队，实现男团9连冠，历史上第21次捧起斯韦斯林杯。来自于逃跑计划演唱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由逃跑计划填词谱曲，收录于逃跑计划2011年发行的首张专辑《世界》中，同时还是微电影《摘星的你》的主题曲。这首歌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和冲劲，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 你会发现，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都会听到那些些对于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求。继续和你在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这是辛晓琪爱情故事。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有些景象能让无神论者心生敬畏，相信上帝的存在，这根本无需任何论证，因为它的庇佑，亚丁景区的一草一木都有一种生命的姿态，幻化成与人相同的存在。当你闭上眼睛回想起来，很难忘掉那圣托里尼般炫目的蓝。五月就该把时间留给稻城，来自毕业旅行，来自蜜月旅行，或者来自说走就走的旅行。川西高原遍地花海，风光正是最美时。住进亚丁景区，把稻城亚丁的美景全看够，深入丹巴藏寨，体验淳朴的藏家风情。这个被人称为人生至少去一次的圣地，不仅有壮丽神圣的雪山，还有辽阔的草甸、五彩斑斓的森林和碧蓝通透的海子。雪域高原里最美的一切几乎都汇聚于此，这一切的一切让人流连忘返。走进三神山，净化洗涤身心。很多人跋涉千里来到稻城，为的就是一睹亚丁三神山的尊荣。北峰仙乃日，南峰央迈勇，东峰夏诺多吉，风景各异，遥遥相望。不论是驻足山下还是转山徒步，都能感受到神山的圣洁无瑕。五色海、牛奶海镶嵌在神山之间，更显纯净灵动。长养湖泊拥一片纯净，在稻城这幅雪域高原的画卷上，星罗棋布的湖泊为山峦、森林、草甸添上一抹最灵动的色彩。无论是海子山里石锥耸立的湖泊，还是亚丁景区雪山脚下的湖泊，亦或是亚丁村外杜鹃环绕的湖泊，都能给心灵以震撼。通过湖水的倒影去欣赏雪山日出日落，更是一种绝美的角度。你还可以放眼草原，感受绝美的仙境。色拉草原是稻城亚丁的精华所在，再美丽的语言都难以将其记录，再精湛的摄影技术也只能记录其冰山一角，因为在这里视线所触及之处都是美景，每一步都是人间仙境。在喧嚣的城市待久了，便会在午夜时分闭上眼睛去寻梦，想伸手触摸内心最滚烫的地方。也许你只有亲身经历，才能深切感受到那句话，稻城有你想象中的一切，也有你想象之外的一切。一定要和心爱的人去一次稻城，在稻城冰雪融化的早晨，在布满星辰斑斓的黄昏，五月把最适合的时间留给稻城，最适合在稻城遇见你。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经典九六九，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黑暗之中，沉默地看着你的手。轻轻点起一丝暖意，痛苦和美丽留给孤独的自己，未知的旋律又响起。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黑暗之中，沉默地探索你的手。 下班路上的各位，大家好，我是泽林。 大家好，我是亚威。 哎，今天是我和亚威来和大家互动啊。今天的话题， 嗯， 今天的话题呢是你眼中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 哎，夏天啊、哦， 对，你说到夏天，感觉思绪又被拉回童年了。一说起夏天，我总是喜欢和童年联想在一起。 对， 因为有篮球、冰镇西瓜、 对， 冰棍啊这种东西， 就躺在这个树荫的凉椅底下乘凉，然后吃着冰镇的西瓜。那可那时候可能冰还不太容易弄到啊，那会儿可能就是拿水冰水去把那个西瓜给冰一下，然后吃会特别舒服。 没错，其实还有一件东西， 嗯， 不得不提，就是夏天能想到的家里奶奶的那个类似于芭蕉扇的那种、 哎、大蒲扇， 大蒲扇、那个扇子，我觉得非常的给力。 夏天晚上就是，还小的时候可能。爷爷奶奶啊，会你睡着了，爷爷奶奶拿着大蒲扇给你拍一圈，帮你把蚊子给驱赶走，然后还帮你给扇扇凉风，让你快点睡着。 对，浓浓的花露水味道 啊，这就是童年的夏天吧？感觉 没错。 嗯， 说起来夏天，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了。 嗯， 其实今天呢，也想来和这个听友们聊聊啊，你眼中的夏天是怎样的？ 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来与我们互动，回复关键字夏天，在页面下方留言，说说你眼中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 没错，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呢我们送出的一套精美礼品。 嗯，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艾静，这首歌非常老啊，我的1997。 我的音乐老师是我的爸爸，

感知那心灵的伤口，给我一段时间勇敢地面对寂寞，再一次开始生活。曾经爱过却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还是山盟抛在脑后。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那现在正好是下班的时间呢，那在这个时间我和亚威和大家聊一聊 你眼中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 没错，你眼中的夏天是什么样子。 嗯， 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啊。 嗯，这位叫老朋友不说再见，小时候的夏天就意味着暑假，总是同学暑假作业，嗡嗡的风扇和吃不够的冰棍儿。长大一点呢，就会看到树影间耀眼的阳光，听到音乐般的蝉鸣和蛙鸣，会喜欢夏天瓢泼一样的大雨。成年以后，夏天只是一个炎热的季节，天亮的很早，到处都是蚊子，睡不够的懒觉。哦，感觉也是这样，就是感觉好像长大之后，特别是工作之后，就没有夏天的概念了，就觉得哎，天儿很热，很难受。 对，就没有原来那么喜欢夏天了。 嗯， 就还是像这位听友说的，睡不够的懒觉。 对对对， 是最重要的。 啊，说的看到他的留言，我觉得就能想到。学生时代可能中学高中的时候夏天下午会特别热，那时候我们小地方嘛，这个教室里边都没有 空调， 就只有电风扇，就顶上就最多四个电风扇在那儿晃， 对，还怕它掉下来。 对，然后上课的时候下午又特别的让人昏昏欲睡， 闷热， 趴在桌子上睡一觉，可能醒来之后桌子上不仅有口水还有汗水。 对，还有印子， 那可能就是夏天的感觉吧。 没错。 哎，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友，你的眼中的夏天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欢迎你与我们互动。 我们来看这位听友的留言啊，他留言非常有意思，叫做以君，就四个字，他说快来快走。 哎，这个是什么意思？ 可能就是在夏天没来的时候就心想啊，夏天赶紧来啊，赶紧来啊，夏天来到了以后说你快走吧，你快走吧。 对，他说的应该是就是对于夏天的一种感受吧。 没错， 快点来快点走啊。 我觉得也和我蛮像的，就是夏天没来的时候挺想让他来的，来了以后觉得哎呀好热啊，你快点走吧。 嗯，好的，那么也继续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与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夏天，在页面下方留言，说说你眼中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 没错，那留言入选听众也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 嗯，接下来这首歌曲的是来自于齐豫《乡间小路》。

好的，欢迎回来。那今天继续由我和泽林来主持这一段这个小时的节目。 没错， 我们继续来看今听友的留言啊。我们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眼中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这一位听友他说的是，光着脚在海边走过，海水冲走了我们留在沙滩上的脚印，你骑着车载着我在海边的公路上呼啸而过，咸咸的海风从脸上拂过，掠去了傍晚阳光的温热。你说起你的从前，我静静地听着，这大概就是我所想到的夏天最美的样子啊，就跟歌词一样说的。 对，这个好有文艺感。这个听友叫做木夏，这个名字就看得出来， 就很爱夏天， 对， 很爱，也很有才啊，就感觉就是在沙滩边，然后和自己心爱的人走在一起啊。 对他，你可以从他的句子中领略到那个景象。 就是长大之后，在夏天与心爱的人一起好好谈个恋爱 啊。 啊，那其实在 画面非常唯美。 那对，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感觉现在想到夏天，眼中的夏天可能就是大长腿短裙啊， 就是非常，大家都是非常光鲜亮丽啊。 啊，不能再说了，说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多哈， 有一点说过了。 夏天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季节，但是其实也是但是每个季节都是一样，都是光阴在不断的流逝的，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时间，也继续欢迎969的听众朋友与我们继续互动。 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精灵969，回复关键字的夏天，在页面下方留言说一说你眼中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套精美礼品。 好，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很适合刚才咱们聊的那一段啊。 没错， 来自于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逗我乐开怀。 没人理我。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寂寞男孩的苍蝇拍，左拍拍，右拍拍，为什么还是没人来爱？人问津呐，真无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寂寞男孩情窦初开，需要你给我一点爱。嗨嗨，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爱真奇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